使唔使啊？樓上啲人啊，鬧我啲街坊，哇！麥當勞啊，去到，哇！成條鴨雞， 往往都係咁樣，大佬冇理得我感受啊！你又喺度話放煙花，我哋做乜撚嘢啫？大佬瞓覺嘅老細，我聽日要翻工㗎。有冇理過我哋啲普通市民嘅感受啊？你又好撚開心啊！喺度放煙花放飽啦，係咪啊？又唔係第一次啊，幾撚多次啊，大佬？我喺上面瞓覺呀，我好無辜噶。 就係拱撚樣嘅情況，依家頭先偷睇撚完片啦，係 啊， 啊而家變撚咗仙境 仙境啊！ 屌你老尾真係，我都唉， 非常之驚訝又惋惜。 即係你又冇乜撚嘢惋惜嘅，屌有陣時依啲嘢就大家共，大家共業。我唔係鴨寮街嗰啲街坊抵死啊，大佬！屌你真係愛莫能助，咁唔係點撚樣？金文醫子都唔撚俾燒依家，唉咁啊睇下有冇啲，喂都可以睇下有冇啲即係無辜啦，即係唔好成啦，好撚似屌到全撚保咧抗，都係前線打電話嚟啊，都唔係前線都第三陣啊，支持者睇下有冇啲，喂真係街坊屌行緊過食緊過出嚟打都可以打電話，即係24404088，咁我哋依家可以打翻電話俾頭先阿黃先生，喂，咁啊吹下水先啦。 定正翻頭先啊，何韻詩咧應該就係77年出世嘅，係啊，佢一個七十後嚟嘅。 細我三年，啊、即係屬蛇啦。 佢大我五年， 大你五年啊。 係， 咁啊已經啊，依條公式已經係可以 可以揾到，係 揾到曬我哋三， 係啊，揾到曬三嘅年齡。喂喂，你好， 未啊未啊，冇啊未 有啊，咁啊繼續講埋第二啲先啦。 咁啊講埋第 哦。仲有第二個，咁啊，可能行開。 咁啊，頭先仲有第二條片嘅， 阿兩 兩仔， 係啊，兩仔。 第二條片咧就係講喺機場嗰度咧，就有個警察掹槍。 掹個槍，喂，高登仔定連登仔話睇到個支雞喐咗。喂，你好， 喂，你好，你好， 仔啊， 喂，你好，你好，我瞓到啦，同阿紅魚 係 咪啊？ 係啊 ，Fish 啊，紅魚， 你好，你好， 係阿魚啊。 你好啊，我叫 梁 仔啊， 梁，简称 为梁梁 条 仔啊， 梁梁条仔，梁梁条仔即系梁梁条仔即系罗汉啦，得啦， 好， 点啊？有咩想同我哋讲啊？ 啊？ 好啊！屌，我就拗下水吹啫。屌，我突然间谂下，有啲突发奇想啊，讲搞下烂车啫。我觉得屌，嚟紧呢个集会又好，游行又好，屌去阿成哥屋企附近搞咁啊，差唔多啊。 成哥 屋企附近，浅水湾好似系嘛？ 成哥附近，即系你想系边个位先？屌，成哥 好捻多，好捻多 识噶，边个成哥先？ 唔捻知啊，求其。求撚邪！屌你，即係今日屌你出撚曬報紙啊！出撚 曬 聲 嗰啲啊！超人啦，超人啦 嚇！跑 陣味 啫。 嗯， 唔係你係想去多謝佢啊，定係想去玩佢咧？ 即係去哇！你即係去啲佢代表佢嗰啲地方。喂，但係唔係喎？佢喂佢出嗰啲登報嗰啲，應該係都講啲公道説話嘅喎。 唔係未得，唔係我諗，即係我講講下笑啫，我冇心思讀落去。 O K， 咁啊，聞下嗰陣味都好啦。嗰陣嗰個煙啊，咩催淚彈嗰啲啊，唉，屌老味。 啊，咁你喂喂喂，咁你有冇出去啊？近呢排你自己 先前冇翻工嗰陣時都有嘅，但係而家呢兩日開翻工啦，冇啦。 有冇食過催淚彈啊？ 啊，咁梗係有啦。 梗係有啲麻哇，咁行到好前喎，咁啊。 唔係喎，依家行到好後都中嘅喎。 唔係依家， 係啊， 喺屋企都中喎。依家你 鴨寮街買架餐都中啊！屌你老尾就係咁樣樣啦！依家忽發奇想，你話去咁啊成哥嗰啲，你唔好搞鳩佢啦！你屌你老尾閪， 人哋老人家真係受唔起仙氣㗎，可能。 即係你又唔好咁樣嗰啲，屌你老乜佢都唔係好撚過分啫，係嘛？你屌你佢屌你老乜，餵你搞都搞下，搞啲屌你乜主。主張屌你打人嗰班啦，啱唔啱啊？ 我只有講下啫。 我就唔 明啦，我話有次咧，我見到情景，即係我放光見到嗰啲和李飛啊，唔知係咪民陣底嗰啲啊？ 嗯 嗯。 啊，擺街站嗰啲，仲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啊。佢仲係會，仲係話咩五大訴嗰啲咁嘅幾嘢，但我唔係話佢唔啱，但不過我覺得屌你已經到 focus， 即係屌你已經係。即 係 已經唔喺度 啊！ 啲人注意，你明唔明啊？ 唔係啊！你其實你要知道一樣嘢啊！即係我可以咁答你啦。你話個 fall， 屌個 fall 一定喺反共嗰度噶啦！依家你屌你其實反送中其實即係反共啫嘛，係咪先？你要反送中啊，必定要反共。反咪先反即係反送中啊，等於反共啦。其實就已經係，不過你哋冇撚講出嚟啫嘛。我自己 Facebook 都成日喺度噏噶話，屌你諗啊，梗係將個口號轉做打倒共產黨啦，大佬。咁你咪知撚到咯，最撚好噶啦。喂，依家啲撚樣成日話你哋唔撚愛國啊嘛，我屌你，我話打倒共產黨啫嘛，我冇話唔撚愛國啊，可以將個討論去到依度。 唔係啊，我意思話，即係好似咁最簡單啦。我身邊嗰啲人或者我啲同志都好，佢可能完全冇理會到嗰、那個即係所謂反送中啊咩條例嗰樣嘢，只不過講，唉、哎，屌你老母又搞呢啲嘢，唉、哎，又令到經濟可持，即係冇公開啊嗰啲咁嘅嘢啊， 即係等於你哋日撚日屌林鄭月娥，點解唔撚屌啊習近平老母一試下？屌你老母嗌下口號，我先我都唔撚介意喺節目講啊！屌橫掂都屌佢乜屌都俾人冚冚，即係佢要冚都冚鳩。 好撚重口味喎！屌佢個女得唔得啊？ 屌佢老好撚，屌佢老婆！屌你真係冇，唉冇啲俾人鬧啊！ 藍絲嗰種 心啊，唔係驚屌你。 藍絲嗰種心態咧，其實不嬲都係咁噶啦，唔理前面後邊嗰橛噶嘛，就係睇佢見到嗰樣嘢。第一呢個第一樣啦，第二樣咧就係唔燒到埋身咧。他哋係唔會知死的，即係我哋見到其實有很多依家啲街坊食撚咗催淚彈咧，佢都係藍絲嚟嘅。早排咧就已經有一個片段咧，係見到有啲撐警嘅阿叔咧走嚟話：，誒、哎，警察加油！ 警察加油！警察加油！ 無啦啦食催淚彈啦，然之後即刻怒屌啦，轉個頭就屌啦。 即係如果你以焦土派嘅角度，佢梗係屌你老母！佢梗係放出嚟彈多過抄牌，屌佢好啦！如果我哋焦土派嘅角度，屌你冚家產，你係激撚到曬啲撚樣，係咪先？ 所以咧，好唔人道嘅角度去講啦，佢真係放撚多啲催淚彈啦， 係嘛？ 係啊，對焦土派好有效益啊！ 咁所以阿娘娘條仔，你小心啲啦！仲有冇嘢補充啊，娘娘條仔？ 我就覺得嗱，即係政治立場咧，好難，即係我。我話人哋所講咧咩黃轉藍，藍轉黃，即係我自己身邊接觸到，即係我自己嘅觀察啦、就冇話咁容易去轉嘅。 反而我覺得是本身冇即係冇離開政治嗰啲人咧，咁啊或者可能會影響到。咁你就如果你話同佢話講話即係法嗰個條例啊等等嗰啲嘢，佢其實只要你聽過就算入耳嘅。 咁啊，多方面都有嘅呢啲。啊梁仔， 系 啊，多方面都有嘅，有啲就由政治冷感唔撚理政治，變咗留意政治，咁嗰啲你咪又要同佢引導佢，又要認識、認識嗰啲歷史咯，屌你啊！就講下麻撚飯，第一次都講咗啦。 一來你又未必有咁嘅時間，二來佢會唔會即係坐定定咁啊？即係咁願意嘥時間聽你講啊？老實講。反而我自己覺得咧，反而國警嗰啲，例如嗰啲死人黑警啊，點樣要對待啊，咁樣或者啲屌你兩個元朗嗰單嘢啊，俾佢睇咧，咁啊反而可能影響到。 係啊，喂，你贊唔贊成俾多啲大陸人即係睇多啲依啲嘢咧？啊，梁仔，我都想做過啲普查。即係依家就喺度拗緊啊嘛，俾唔俾即係做唔做埋大陸文宣啊嘛？即係依家搞緊㗎啦，八一八喺北京天安門廣場啊，成龍有個集會啊，嗰個。 依壇我唔知喎。 依壇你哋唔知啊？咦，咁要抄翻依啲資料出嚟咯。喂，咁梁哥仲有冇嘢講？ 冇啊， 多謝你電話先好冇？ 多謝曬， 多謝曬電話。喂，依家 拜拜。 依家浩天上咗台咯， 好啦，咁下一位 再打翻次，点解咩黄先生先？依家浩天就上 黄先生 台就喺度讲紧嘢，咁啊都唔知佢讲咩啦。咁啊，黄先生可能太耐啦，咁啊未必，可能瞓咗觉啦，我咁早瞓觉咧。 咁啊，頭先係咪接通咗啦？接唔通？ 冇啊，接通咗要第二個咩？有先啦，咁樣陣間再打多次啦。依家可能行開噶啦，黃先生頭先如果打個電話嚟咧嚇，留意翻。 有睇繼續睇節目嘅話，你又可以再打多次上嚟啦 嚇。咁啊，如果冇就有佢啦。係啦，咁就阿成哥啦嗰度。 係啦，咁啊，成哥今日講啲咩咧？發覺佬。 今日咧就喺明報啊登咗個咧就全版廣告啊！ 咁佢就其實咧就喺好多份報紙咧都有登廣告嘅。 嗯。 咁啊主要咧都係嗰八隻大字啦，就係叫做黃台之瓜，何堪再摘啊！ 嗯。 咁同埋咧就有啲文宣嘅，就係睇下先啊，讀出嚟啦。 最好的恩， 可成最壞的果。 咁跟住愛自由、愛包容、愛法治、愛中國、愛香港、愛自己，以愛之義只識部分怒憤。 係啊， 一個香港市民李嘉誠啊，先生咁就係李超人咁樣出嘅。咁有啲人咧喺度解讀咗又藏美詩啊， 咁 啊 好多藏美詩咁嘅解讀出嚟啦。 即係藏美詩，我簡單就係因果由國。即係因為佢即係咁樣讀， 即係每一句嘅最尾嗰隻字啊， 係啦， 抽出嚟講， 係啊，藏美詩，屌，跟住就話用講自己咁樣，屌，即係咁撚樣就諗撚到。 咁啊，八隻大字啊， 咁真定假啊？阿成哥有冇否認啊？ 成哥就冇出嚟否認嘅，咁佢當然亦都冇。 我覺得成哥你班撚樣咁撚，屌你老咁撚中意諗到狗你老咁都俾 你咁都 spin 到。咁但係咁巧合咧，又真係幾難嘅喎。 喂，佢連係啊，佢。咁佢都試過都有幾次啦，就係話黃台之瓜何堪再摘。 咁但係其實咧，你睇翻佢表面嘅意思咧，其實都係買兩邊啫。你點樣解讀都得㗎。黃台之瓜何堪再摘，摘嗰樣係邊個？ 使乜嘢？佢最撚大嗰兩隻字，屌你乜暴力表你老母！ 係咯。 你係咪譴責差人先？屌你就定黑社會先？ 但係你譴責所有暴力，各打五十大板咧。 學生先，咁當然啦。呢啲就屌即係，唉。都當持平啲啦，即係至少唔會譴責先啦。即係學生我講緊。不過你去撚到呢個環境，你去到呢個環境，你唔撚企出嚟，屌你老母，屌鳩個政府，屌你老母，你仍然係企喺中立，都係撲街㗎啦。 係啊， 唉，不過就屌佢對比，即係屌即係臭蟲論咯。如果咁樣講法嘅就 咁，其實網民或者香港人都好啦。 對成哥咧，其實都有少少幻想嘅，咁、所以先會喺度搞呢啲咁嘅 spin 嘢出嚟啦嚇。 唉，唔係撚幻想，屌你老母閪，啲撚都會良心發現啦，尤其是嗰啲，屌你即係嗰啲嗰啲差人良心發現嗰啲文咧， 係， 屌你老尾，喂，你走去督鳩啲同事，屌你老母閪，幫手執法，屌拉鳩你，屌你老母閪。法即係濫用暴力嗰啲咁撚樣，我哋咪屌你老母閪，咪 啊！我哋支持佢啦， 係咯，咪支持你咯，屌你老母啊！你淨係寫封信匿名，我屌你老母咁點啊？我都寫到啦， 係咯， 多撚魚啊！嗰啲又係喂，啲又係廉價到不得了嘅嘢嚟嘅，真係。 喂，其實真係㗎，如果依家有一個警察出嚟 啊， 企咗喺示威者嗰邊咧，真係好大震撼啊！會 會㗎，咁啊依家講講啦 ，BNO 喂，好撚多人咩喎 ？BNO 咧就因為有一個英國嘅國會議員啊嘛，佢就提出咧，不如就俾 BNO 持有者咧就一個永久嘅英籍身份啊， 平權啊嘛， 平權啊就係講緊。咁其實呢樣嘢咧，過往幾年咧不停喺度 loop 緊呢個新聞嘅，但係英國議會咧一直都係冷對待，冇處理到呢件事嘅。咁但係會唔會因為今次反送中示威嘅影響咧，令到佢哋真係會做啲嘢咧？咁我覺得其實都幾難啊。 咁你依家咧，咁即係嗰個咁個外交事務委員啊會嘅主席啊。咁講嘅就係話咧，依家咧咁啊，九七年前咧，咁啊為英國即香港啊為英國領地，咁英國對香港有義務咧，佢哋認為咧持有英國國民啊括弧海外啊，即係歐法斯啊，即係 BMO 啊，香港人咧若咧英國只給予他們二等權利係錯誤嘅，咁英國咧應該糾正翻過去嘅錯誤。咁嗰陣時點有個講法㗎嘛？嗰陣時係一個救生艇嚟㗎嘛，即係你個 BMO 唔撚係。咩啊？就係話怕你可能哦，即係回即係嗰陣時叫回歸啦。依家你回歸冇撚人講係淪陷啊！屌佢，即係如果真係以為中國中共哦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咁好多嘢反口嘅咁點算咧？咁嗰個係一個救生艇嚟噶嘛。咁所以你 BMO 你去英國係唔即係冇乜特別，可以直接入境就唔使簽證噶嘛，大佬啊，即係咁樣樣啦。咁依家咧，佢就係講緊話，喂，會唔會話自動變撚翻 BNO 咧？咁唔夠知。咁但係依家咧就呢啲消息一傳出嚟，屌你老母閪，好撚多人依家逐領 BNO 啦。 係啦。 咁我依家咧，我咧，我真係有班 friend， 咁佢好撚少。我早年幾兩年前同佢哋講，喂，逐 BNO， 逐 BNO， 冇撚人採鳩我噶嘛。依家佢哋主動揾，即係嗰啲係直頭完全唔撚，又係唔撚理政治嗰啲，依家都衝出嚟 主動揾你啊！ 係啊，嚟緊屌 做副處， 咁我又唔撚識嘅，我又唔識搞，咁咪又揾啲識嘅人搞，因為我之前都係俾人你捉咗未啊？ 我未啊， 咪快啲捉撚咗先啦！ 咪要啊！ 唔係我即係嗱，喂呢一樣嘢啊，又同你講嗱，尋晚鬱文就唔撚信本 PM 嘅， 係啊，佢自己都冇申請添啦， 係啦，嗱咁啊。阿咩？你從咩渠道知道 佢？佢昨晚講嘅。 哦，佢昨晚講嘅得。咁佢都冇申請到嘅。咁我申請咗啊嘛，咁續咯，大佬。有啊，續撚咗先啦。咁唔係點啊？屌你咁啊，幾百蚊係麻撚煩啫嘛。即係你網上面都好多教人噶啦，或者有啲 friend 續過嘅。咁即係好似我依家我咪諗住約埋成班 friend 揾一個即係搞開熟。熟手嘅咁啊，成班一次過搞咯，咁呢啲，咁你依家你冇啊？你依家呢個你香港呢個狀況，你可以做佢啲乜撚嘢搞？ 係啊，你當一個投資咯，乜都搞下啦。 喂，依家你係打緊仗嘅狀態嚟噶嘛？基本上 係， 我都即係你點樣形容依家？你話喂啊，屌你喂香港狀態，屌你軍法統治緊啊！依家屌你食撚頭係。 警察國家啦，可以叫做。 你仲要戇撚鳩鳩啲差佬，屌你每一日四點鐘準時，屌你對撚住個電視講一次大話，屌你！ 佢哋其實呢啲咁嘅記者招待會冇撚用，出嚟俾人質嘅啫。 嗰啲記者招待會咧開嚟，我情願唔撚開啊！ 唔撚開仲好啦。 佢最撚慘，依家又唔撚停得。 係啊， 都唔撚知邊個，都唔知邊個天才諗出嚟，我都話賴嘢噶啦！屌你老咩你？ 應該係當年。 2014年嗰排嗰個記者招待會做得唔錯啊嘛，佢覺得。啊、即係有個啊四點鐘許 Sir 咧談笑風生咁喺度講，隔離有個消防又喺度講，又話今日派出咗消防車唔知幾多分鐘先至到， 係啊係啊，消防車幾多 分？俾示威者影響得好大咁樣嘛。咁依家咧其實冇撚咗呢啲嘢嘅，一來冇人佔領啦，二來啲抗爭全部都突發同埋流水式嘅， 係啊， 阻住你係梗噶啦。但是你哋差佬在呢些情況之下的處理方法不好啊嘛， 你亂 又濫權，係咯， 你亂鳩咁嚟啊嘛， 亂鳩咁嚟啊嘛，總之其實啲箭係多過你啲盾嘅，你根本冇咩可以講到出嚟咧，令到你嘅形象好啲嘅，全部嘢咧都喺度毀壞緊你自己嘅形象，咁你開個記者招待會出嚟做乜撚嘢啫？咪喺度招待啲記者嚟屌鳩你咯。 今日仲有一個屌你老母閪，講普通話噶啦。屌你喺度問鳩佢，跟住仲問翻國語。 啊，係啊！ 屌你老尾閪，喂用 廣東話講啊！屌！ 屌你老尾閪，即刻變撚咗好撚似。喂，我咪成日形容阿袁木又出嚟講嘢咁撚樣嘅。 啊！ 喂，佢一開始有依個我知賴嘢啦。屌你老母閪，喂你邊撚到？只有龜縮嘅咋？你屌你大佬，你晚晚嗰啲全部喺睇在眼底裏邊，屌佢成條鴨寮街冇撚曬人，你喺度係咁肥出嚟彈，得撚塊 VDM 碌喺度。得翻 VDM 碌喺度呀！屌你老母，你系咪射鸠佢啊？冚家铲， 拗捻晒头真系， 咪顶笼多一两个咯。咁你话可能啲烟大啦，屌你老母，有啲可能就趴捻低咗啦，已经。屌得翻 VDM 碌喺度，屌你喺度系咁放，因为全部睇在眼底。咁第二日你点讲啫？你谂乜？你每日屌你，喂你香港差佬每日准时四点钟讲一次大话，屌你老母，边有可能会平息呢件事啊？屌你老母啊！ 有时仲要火上加油，见到喺度讲大话，喺度剪接啲片。啲人更加嬲啦，第二日咪就出嚟啦，喺度火上加油。 你 不過係好事嚟噶，佢繼續做錯呢啲策略嘢咧。 喂，那個外國記者啦，都自拍條片爆撚翻啦。你老母你文匯大屌你啊！你大公報嗰啲屌你老母左剪右剪失實報導，冚家鏟。 好多呢啲細節嘢，佢哋都係做錯埋嘅。大大小小嘅所有呢啲舉動咧，都係錯嘅。咁啊啱啦，佢做多啲錯嘢，我哋咪越容易搞咯件事。 又唔好講到搞，即係如果你話依個招土派嘅策略，即係如果你回想翻，如果你即係以招土派嘅角度嚟睇，真係屌你出撚言咗我哋預計嗰個情況，但係真係好撚老實。咁、你話個情況會唔會預計好撚多人俾人打到咁撚樣啊？屌你老味，喂嗰啲證據確鑿嗰啲咧，俾人打到咁撚樣，出撚曬嚟，咁即係嗰啲係唔撚想見到，但係冇撚辦法啊！即係你好撚，即係講到我哋呢啲即係崇尚焦土主義嘅，冇撚解嘅焦土主義就係咁撚殘忍， 拖撚曬大家落水嘅要。 即係你拖撚，即係拖撚曬大家落水啊！即係我喂，唔係係我專登嘅，屌你！我係期望依樣嘢出現， 冇嘢可以做到嘅。 屌你啦，冇撚講到我哋招土派咁撚大影響力啊！唔撚係招土派，招土派只不過係先知嚟嘅啫，大佬。 唔係大做唔到少少都得嘅，例如今日個撳錢行動啦，咪發覺到你有冇撳錢啊？ 我屌我有撚錢撳出嚟咩？咁家產 就係咯， 幾撚嬲啊！咁啊睇 Facebook， 你知唔撚知啊？你有錢撳嗰啲，你有錢撳撚咗咪算咯？你想要個效果啲係嘛？ 唔使影相嘅， 你都係想做個擠提效果啫，你唔使影相啊！我哋啲銀行冇錢嗰啲人，屌你老母個內心幾撚唔開心，你知唔撚知啊？真係屌你老母，即刻想跳船過去藍絲嗰邊啊！屌你， 譴責佢哋啊！ 譴責你哋老尾啦！即係你話 喺度放閃啊！ 即係嚟緊，我覺得啲運動咧係會變不斷變嘅。不過即係你。如果你講話喂，如果你話要做個小，即係做個總結咧，講一講我哋今次即係個變化，真係受傷嘅人真係好撚多啦，拉嘅好撚多啦， 拘捕咗700多个， 嚇、啊，拘捕咗700多个啦。咁你話即係如果我睇嘅分析咧，依家即係你睇咧個環境，好怕件事會叮慢慢謝咗冇，我覺得唔會話真係至少啦都唔好話捱至少延續到10月1日，你70周年。 係啊，其實都唔難噶啦，個零月啫嘛。 哇！你好撚漫長嘅日子嚟噶，打後啲呢一個抗爭，你要知撚到。 你知道被人拉嗰啲日後會審嘅，大撚把，即係你大把呢啲示威活動啊，會再出現嘅。你屌你平息唔撚到。 係啊，呢啲嘢係一兩年之後會繼續無啦啦就彈出嚟嘅。 喂，你撳唔撚住？你最撚好笑！你依家你嗱，我再講一樣啊！喂，停止遊行，你估真係想挽救香港，或者怕香港危險啊？撚嘢！屌你啦！佢怕屌你乜？真係變撚咗全國遍地開花咋依家？ 嗯，即係佢哋其實係有個考慮，驚香港呢啲抗爭行為咧，識輻射咗去大陸。 你咪嗱好撚簡單啫嘛！嗱，重慶四川有一個叫黃楊嘅，唔係黃楊達喎，黃楊嘅。嗱、有單咁嘅嘢啦。嗱首先我分析翻嗰單先咧，就係佢喺微信嗰度就有啲言論就聲援香港嘅反送中咁嘅言論啦。咁跟住俾人預約去公安所咁啊，錄口供，跟住入到去先知賴嘢，跟住唔知俾人又警告，又禁固，又剩嘅咁樣，又唔知寫完悔過書出嚟咁講翻呢一件事嘅咁樣。咁如果你話喂，哦，咁呢啲可能共產黨搞你話，哎，咁可能即係屌咗即係如果你當係真嘅，咁就可能係會有影響啦。係，即係如果真係喂，你係可以牽動到重慶啊，或者四川嗰邊都有一個叫黃楊嘅人，有個黃生嘅，喂，一定唔會係冰山一角咯。呢啲如果咁樣嘅話，咁好啦。如果我當你係假嘅，咁啊原意係乜撚嘢啊？如果假嘅原意咪就係屌啲共產黨整出嚟嚇鳩嗰啲會係想聲援香港嘅人，嚇撚咗先啦。 嗯， 整兩隻稻草人，屌你老母，殺咗頭先。 嗯， 即咁當然咪頂殺頭啦。即係攞咗嗱，咪撚散佈呢啲言論啦，即刻拉噶。即係可能咁樣樣啦，係咪？ 即係想消滅毒草於萌芽之階段啦。 就算依兩個舉動或者依兩個真與假嘅講法啊，屌！即係話佢好撚 care， 屌你老尾閪！係 啊， 俾即係啲嘢傳得到上大陸咯。 係好撚驚嘅佢。 屌你老母！你唔好諗住真係咁撚多大陸人，屌你老尾閪去真係支持共產黨啊！好撚多暗地裏都攣撚住佢春袋啦。咪屌你咪有個姓胡嘅《環球日報》記者咧，咪喺度屌嘅，屌基層咧嗰單嘢嘅。 係啊，咁咪有個投票 啊。跟住下面有個投票噶嘛，屌你叫翻大陸嗰啲網民投票啊，有幾項嘅，一項咧就係咩香港示威者無法無天啊，仲要投咗三項咧都屌都係屌柒咧啲香港示威者啦，即係話佢唔啱啊。第四個選項咧就係咧就話抵打，即係話嗰個《環球時報》嗰個記者係抵打嘅，70%+嘅屌去到。咁我唔知係咪啲連登仔上去開 account 搞嘢啦。咁但係喂，你去啲民情，喂係會驚嘅，所以喂，我係贊成啲民宣做多啲，送多啲上去大陸啊嗰啲嘢。依啲係互動佢，同埋佢一定驚啊！喂，最咁啊！喂，仲有幾廿秒，喂，講喂，啊，得唔緊要，我哋再講埋 少少嘢啊！ 解放 軍嗰樣嘢啦， 解放軍嗰度啦。 咁頭先啊，法國都提過啦，一啲抗即係中共好驚呢樣嘢啊嘛，即係好驚香港會將呢啲抗爭意識輻射上大陸。咁會唔會係最近解放軍即係喺深圳啊？就話有啲演練啊嘛，會唔會攞嚟嚇香港？ 好撚多動作啊，又有調動啊，跟住嗱，通常咧嗱，依一個分析過嘅，一定係美國佬知道先嘅。 係 點解咧？因為美國佬望撚住。 係啦，侵侵嗰啲 Twitter 同埋 Facebook 都已經出曬。 屌你人造衛星嗰啲鬼講，同埋嗰啲人造衛星圖片嗰啲，屌你佢唔係放料，點會出撚到嚟啫？嗰啲唔撚通你 WhatsApp 會收撚到？屌你咩？美國軍部嗰啲咩？一早望撚住咗啦，同埋屌你老味，即係你要知道係好撚大影響嘅。咁依家就去到阿梁繼平啦，就係越洋啦，咁樣都提一提嘅啫。咁啊，即係因為都係我開住個網，但係放心，冇分心到嘅。咁你依家 咁即係共產黨嗰邊咧就話喺深圳派解放軍嚟香港，你只要10分鐘就到啦嚇。 喂，依家真係 依家唔撚使嘅，其實係嘛？ 依家其實97年之後唔撚使啦，你長期住幾千個啦，4000個屌都隨時喐得手，4000個唔撚夠做，4000個4000支 AK-47，屌你老母閪，每人孭住30飛子彈喺個彈夾度，屌你老母唔撚夠肥啊！ 黃江就有三隻直升機喺度添， 屌你老母，周圍都係軍營。唔係，所以我都話你好撚戇鳩啊！啲撚都成日話咩？唉，深圳有調動啊！啲武警啊，點點點？屌你老母，咪長年累月有屌成萬個解放軍喺香港咯！屌你老母， 係啊，唔使十分鐘啦，一分鐘出咗， 即 係 你明唔明啊？呢啲已經係去撚到咧，唔撚係乜撚嘢？代表乜撚嘢顏色啊、黃絲啊、屌你老白色黑社會啊，定乜撚嘢啦？屌你諗依常理嚟㗎啦，係 啊， 冚家產。喂，你啊，你捉棋啊，你真係將軍抽車，你見到有個位可以將軍抽車，你都唔會出聲先啦、啊。屌你老母，鳩鳩嘅真係，屌你老母。喂我行多兩步將軍抽車啦，屌你老母真係白撚痴嘅真係。 唔會特登咁大肆宣揚講俾你聽，下一步做乜㗎嘛？ 咁係咪完全抹殺咗排除佢會出兵嘅咧？咁我個分析係真係低撚到撲街咯， 幾乎等於零咯， 幾乎等於零咯。你嗱睇一樣嘢就知㗎啦，睇一樣嘢就知㗎啦。屌你老母，出解放軍！他連解放軍廣告都不能出得啦，他點出解放軍啊？你用個腦諗下啦，你記唔記得啊？你有留意開股票啊？屌你嗰日咪出撚咗嗰個乜閪嘢廣告啊？效果自負嗰個廣告啊？ 係， 唔知效果自負 八一見軍節嗰條片。 屌你老效果自負之後，屌你老母即刻跌600多點啦！你老母閪即刻收， 即係片都刪埋啊！ 屌你老母冚家啊！連片都刪埋啦。連解放軍廣告都不能出得，還怎麼出解放軍啊？戇鳩，屌你老尾，真係係咪先？不過好撚難講，你又唔好諗到啲撚樣咁撚醒，同埋我個分析，即係依家我嗱，我係咁嘅分析嚟嘅啫，冇實數啊！我知拿爆煲係爆撚咗煲㗎啦嘛， 知拿已經爆咗煲啦，如果唔係佢唔使將啲海外資金係咁流出去啦， 咁撚樣㗎嘛？喂，屌你老尾，跟住佢依家。即係你爆撚咗煲，咁我睇就屌屌不，一定係佢唔會放過所有啲鎮壓啊嗰啲嘢嘅， 一定冇。玉石俱焚啦，即係佢已經輸撚咗啦，咁佢唔會留你條全屍喺度噶啦，佢一定做到盡嘅會， 係咪先？咁所以你話喂即係容後點樣樣，你要知撚到依家直接打嗰個就係共產黨。 嗯。 系啊， 系啦，唔使咁多兜圈嘢啦，直接啲啦，即系好似你之前咁讲标靶式嘅 标靶，唔系咁你冇办法啊！我同你讲啦，抗争嗰个模式系冇人可以改变到、推动到噶。 嗯，系啦， 你喂，哪怕啦，即系你就算葵涌嗰日有人抌汽油弹啦，都系。即係開始都有人抌汽油彈，你講話個激進啊，嗰個武器升級係慢慢升緊級，但係都係好撚多大眾村民嗰方面咧，都係仲未接受到 啊！即係思想武裝未夠啦，例如解放軍呢樣嘢就係啦，一拋就拋到你哋啦，係 嘛？ 即係大家意志力堅定啲啦，都係。 喂，佢連真係佢連廣告都唔出得，咁但係佢傻起上嚟。好撚難講啊，大佬！佢知啊，佢依家佢抄緊你香港家噶嘛？ 嗯， 係啊，佢抄緊你香港家啫嘛！屌你老味，佢抄你香港家就咁嘅，依家嗰個狀態， 嗯， 係咪先？咁就今晚就暫時咁多先啦。 好啦， 亦都睇翻啦。咁啊，亦都睇下聲聽民陣嗰個就我睇下都 八一八 咁啊，到時睇下點樣去睇下，可能做個採訪啊，因為嗰啲就咁啊。因為近排都冇乜點做採訪啊，真係近排自己工作忙啊，大佬。 嗯。 咁啊，同埋我係冇防毒面罩啊，之前。 喂，最後啦嚇，八一八呢個遊行咧，我哋係咪應該聲援下咧？ 嗰個冇遊行啊，嗰個 唔係嗰個集會啦嚇。 嗰個八一八變翻個集會，咁我就冇噶啦，我都係用翻《癲狗日報》個記者嗰個身份來做翻個採訪啊，真係最多都係咁樣。咁就到時留意一下個直播啦。咁就算冇咧，阿 William 都會做噶啦。咁啊，佢係常備嘅。咁大家都可以即係留意時下發展，都可以留意《癲狗日報》個嗰個 Facebook 嗰個 page 咧。咁啊，定即係一有啲事態發生咧，咁我哋阿突發記者 William Look 咧就會啊飛身過去，咁啊為大家報道噶啦。咁啊當然啦，都係暫時嗰個資源都比較緊缺少少咁啊，可能啦，大家要啊。多多支持嚇，多啲交呢個月費，多啲支持我哋《癲狗日報》啊嘛，多謝曬先，咁啊，今個禮拜係多謝 Webface， 好， 咁啊， 多謝啊！電話先啱啊，黃生個電話咧，我哋下一次 再打啦。咁、啊、打唔通你又接唔冇接到電話？ 打幾次俾你啦？大家二口六年睇住啊，睇咗好多次噶啦。好，多謝曬先，拜拜。 拜拜。